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今天是2008512汶川特大地震10周年的日子。进入五月以来，位于四川北川县曲山镇的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室内馆主题陈列展和室外部分老县城地震遗址参观人数倍增。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近年来不断拓展地震纪念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将静止的纪念馆变成了一座流动纪念馆。纪念馆组织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灾减灾教育，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部队、进企业五进活动等，使得512汶川大地震纪念馆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窗口，培育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为今年512特大地震救援战斗10周年，回顾战斗历程，弘扬抗震精神，近日以传承红色基因，担当消防重任为主题的512汶川特大地震救援战斗10周年图片展暨救援装备展在成都举办。展览通过照片、投影、音像等形式回顾512消防救援的图文资料和四川消防10年来的发展变化，通过现场互动了解国内和国际领先的消防装备。再来关注一组演出方面的消息，巧妙的对峙，舒曼与李斯特作品音乐之夜今晚将在北京音乐厅上演。以色列钢琴家罗曼扎斯拉夫斯基是年轻一辈最受瞩目与好评的钢琴家之一，曾多次赢得钢琴和室内乐国际大奖。本场演出中，他将为观众们带来两位音乐家的众多经典名作。本月27号是六一儿童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日，北京爱乐者公司将联合国图艺术中心为北京的小朋友们打造一台集合多首儿歌童谣的亲子音乐会。鲁冰花、葫芦娃、黑猫警长、蓝精灵，这些从80年代传唱至今的儿歌和童谣将在音乐会上唱响。大型民族交响音乐会《绚丽海南》将于下月15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台为庆祝海南省成立30周年而创排的庆典音乐会，涵盖了民族声乐合唱、独唱、表演唱、民间器乐重奏和大型民族管弦乐，用旋律展现海南30年的发展历程以及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成就。泛川琴韵、丁承韵琴瑟音乐会明天将在慈禧楼演出。丁承韵师承于顾梅庚和张子谦，是当今著名古琴家。这场音乐会除了古琴，还将呈现琴瑟和鸣的美妙演出。赤皮江湖实验版青春竞技游戏本轮演出正在鼓楼西剧场进行中。这部剧讲述了4名年轻的学生为了得到老师保管的存放试卷的保险柜钥匙，精心策划实施了一个残酷游戏的过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多云转阴，中度霾转轻度霾，偏南风2-3级，气温22到28度，相对湿度50%。今天下午多云转阴，中度霾转轻度霾，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渐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因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了。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我都会在北京文艺广播陪你一起度过一个小时的读书时光。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不仅要一起来聆听诵读，还将在节目的下半段带大家一起走进一个新型的阅读空间，去那里体会不一样的阅读氛围。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诵读的主题是汶川地震10年，还有关于母亲的，还有读给妈妈听的文章。 通过阅读打开了一个想象世界的， 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他人的故事中读出和自己的梦想能够产生共鸣的东西。 从读书的过程当中感受生活的美，描述生活的美。 阅读更像是一种锻炼自己思维能力的手段，提醒着我时常审视自己的生活。 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分享你的读书故事。 今天的这期节目很特别，因为我们的时间是在2018年的5月12号下午的14点和15点之间和大家一起读书。十年前，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这个时间是让所有中国人都无法忘记的一个时间。一转眼，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10年了。十年的斗转星移，很多事情早已经是物是人非，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想到在汶川大地震灾难发生之后救援的场景，一幕幕清晰的画面也会在特定的条件下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我们不能忘记相互鼓励共同前行的坚强，也不能忘记那些在废墟上重新站起来的心声。今天在这样特殊的一个日子里，诵读小站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年的一段文字，生死不离。还记得十年前，一段段充满力量的文字、朗诵或者是歌曲，都给了人们前行的力量。怀念是为了更好的前行，铭记灾难带来的伤痛，我们才能更加努力地过好当下的生活。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了美丽，你却等待梦在明天站起，你的呼喊就刻在我的血液里。生死不离，我数秒等你的消息，相信生命不息，与你祈祷一起呼吸。我看不到你，却牵挂在心里，你的目光是我全部的意义。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生命是命题。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手拉着手，生死不离。生死不离，全世界都被沉寂，痛苦也不哭泣，爱是你的传奇。彩虹在风雨后坚强地升起，我的努力是你生的勇气。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在我心里。血脉能创造奇迹，好好地活下去。无论你在哪里，我都愿祝福你，你和我心亮起。你一丝希望，就是我全部的动力。搭起我的手，铸成你回家的路基。我也希望听到这段诵读的你，也能用声音传递更多的力量。 请大家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来你的朗读，也可以表达你对汶川地震十年的纪念，说一说十年前的那一刻你是怎样的心情。这段文字也是一首歌的歌词，生死不离，由成龙演唱。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了美丽，你却等待梦在明天被占起。你的呼喊刻在我的血液里，生死不离，我数秒等你的消息，相信生命不息，与你祈祷一起呼吸。我看不到你，却牵挂在心里，你的目光是我全部的意义。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生命是命题。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手拉着手，生死不离。 在汶川地震中有很多感人的画面，而今天我们要特别提到的这一类画面最触动人心，那就是妈妈牺牲自己保护孩子，把生的希望留给孩子的这些画面。现在想到这些，我们还是会不禁地流下泪水。母亲是最无私的人。那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分享一段段关于母亲和母爱的诵读，表达我们对母亲的爱吧。五月因为有了母亲节而变得格外温馨，诵读小站也是因为有了一句句爱的表达而更加动人。自从诵读小站推出读给妈妈听诵读征集之后呢，不论是一年级的小学生还是70多岁的老阿姨，都发来他们的诵读参与这次活动，他们想给自己的母亲送上一份特别的祝福。在这些朗读片段当中，在诵读小站日常的节目里已经陆续播出，那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比较特别的诵读。这位诵读者是70岁的阿姨黄文秀，他要把一段朗读送给自己已经过世的母亲和姐姐。他说他的大姐也曾经像母亲一样给过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那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他饱含着对母亲和姐姐的思念，诵读了一段文字，我们一起来听。 有一条小路连着天涯，那里没有网络，没有邮箱，只有一柄无骨的天堂伞，清晰地印着一串无人接听的电话号码。母亲，你散步去了吗？你慈祥的影子在河流之上，莲花朵朵。母亲，以前都是你站在高处等我，夜幕阑珊，你穿着我旧时的睡衣，竟让我误以为是我在等你。天涯的路啊，到底有多远？母亲，荷塘深处每种下一朵莲，仿佛就种下了你轻轻轻轻回来的声音。 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妈妈这样的问题，妈妈，你为什么爱我？妈妈也许会给我们很多的答案。在冰心先生的笔下，他的妈妈回答不为什么。这样的一篇文章也许能让我们读懂